深入贯彻实施宪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法治实施的监督，加强法治专门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锚定制造业，提出实施减税降费，启动基础再造，激发专精特新，优化科技创新等系列举措，为制造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相关政策如何落实？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怎么看怎么办》今天播出，记者对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的专访。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今年以来，各种保障民生政策举措不断落地见效。三季度，国家打出扩大工业品消费、产业链供应链保障、筑起纾困解难等提振工业经济的政策组合拳。十月份，工业经济下滑势头初步遏制。前十一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1%，好于预期目标。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评价： 今年以来，我们克服生产要素供给趋紧、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等不利影响，工业经济总体持续恢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优势也得到提升。 虽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肖亚庆强调，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工业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恢复增长的总体态势没有改变。 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齐全配套的能力优势明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促进经济循环畅通。这些呢，都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有利条件。我们有信心克服各种困难挑战，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肖亚庆表示，将把稳定工业增长，特别是明年一季度开好局、起好步，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压舱石作用。 集中力量解决汽车等领域芯片短缺问题，畅通关键零部件的供应渠道，着力提振制造业投资，对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确定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重点工程项目具备条件的尽早启动实施。 肖亚庆说，明年我们将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重点围绕核心基础零部件与基础制造工艺、基础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关键软件等瓶颈短板，启动一批产业化、工程化攻关项目，鼓励各地创新政策的机制和实施的一种模式，引导各类要素资源向基础领域聚集。 企业强，产业才能强。今年新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59家，国家级小巨人企业2930家。2022年，工信部将坚持纾困解难强帮扶与支持创新促升级两手抓，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明年要新培育3000家左右小巨人企业，引导更多的大企业对小巨人企业开放市场，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进入龙头企业供应链。 数字化转型是产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路径。目前已经建成 5G 基站139.6万个，培育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家。5G 加工业互联网已经在采矿、钢铁、电力、石化化工等10大重点行业率先布局。肖亚庆说， 2022年，我们将稳妥有序开展 5G 和千兆光网建设，加快 5G 行业虚拟专网规模化建设，打牢数字化转型的网络设施基础，初步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 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将于今天在轨开展第二次出舱活动。航天员翟志刚、叶光富将进行舱外作业，航天员王亚平将在舱内配合支持。截至目前，神舟1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达72天。自11月7号第一次出舱活动以来，航天员乘组先后开展了在轨医学检查、空间实试验、空间站平台巡检与日常照料等各项工作。 进行了紧急撤离、医疗救护等科目的在轨训练，圆满完成了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目前神舟十三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条件。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陕西省以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抓手，创造条件让脱贫户在产业链上就业创业，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总台驻陕西记者刘涛报道。 早上7:45，54岁的永寿县甘井镇红岩村村民吕选红跨上摩托车，去1公里外的生态园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老吕夫妻俩共3个孩子在外念书，过去就靠打零工种庄稼谋生。2016年脱贫后，村里把他介绍到家附近的企业上班，每月能赚3000来元。 家里农活又不耽误，也有个稳定的收入，对我来说是很好的。 陕西省着力深化产业和就业帮扶，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在永寿县监军街道办寨里村大棚采摘产业园里的西红柿、菠菜，当天采摘，隔天就能发到西安、咸阳等地的大超市。监军街道办副主任高红英： 就光这个大棚带动下来有65户左右，脱贫户想发展产业的话，我们给你统一的提供这些苗木，统一的进行这个技术培训，最后再帮你统一提供这个销售渠道卖出去，增加你的收入。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振兴，陕西省在壮大特色产业的进程中不断充实人才队伍，确保脱贫攻坚接续乡村振兴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永寿县嘴头村第一书记齐向宇： 让村委会的成员和能人参与到产品的包装、分选、发放以及售后全链条过程当中，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实现技能的提升。 目前陕西省正在推进富平奶山羊等12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培育50多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持续深化农村三变改革，投放小额信贷23.8亿元，支持5.17万户脱贫家庭发展特色产业。下一步，陕西省将继续加快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用足用好稳岗就业政策，多措并举促进脱贫家庭劳动力创业就业。 今年是水土保持法颁布实施30周年，党的18大以来，我国水土流失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甘肃省定西市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西秦岭交汇地带，曾经超过83%的土地水土流失。近年来，当地科学开展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提高水土保持率。昔日的黄土高坡，如今蓝天常在，碧水长流。总台记者焦健、朱敏报道。 年逾古稀的刘玉秀是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青兰山乡大坪村村民。他记得30多年前，村里的陡坡地浇点水往下流，施点肥往下跑，松松土，土块也能顺着山坡一路滚下去。 这个地以前叫做三跑田是吗？ 三跑田哈，后来就成了三保田了哈，保肥、保水啊，保土哈，就是 保土、保水、保肥。 上世纪80年代，安定区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域之一。近些年，定西市把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纳入了农村经济管理目标的考核内容，通过山顶林草戴帽子、山腰梯田系带子、沟底塘坝穿靴子的治理模式，截至2020年底，全市累计完成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超过65%。定西市水土保持总站副站长陈怀东： 可学应用纺织技术山水林田路村统计规划，通过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控制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解决三轮问题，支撑乡村振兴，促进经济发展。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陈全国同志不再兼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马兴瑞同志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冰雪项目走进校园，让孩子们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5号，在江西省首家1500平米的奥林匹克标准真冰场，青少年儿童正在进行年终花样滑冰汇演活动，将高难度的动作完成的行云流水，优雅演绎冰上芭蕾。11岁的林恩赐说：“ 我就觉得在滑冰的时候有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希望我以后能像申雪老师那样子走出国门，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举起我们中国的五星红旗。 这几天，湖北神农架林区实验初级中学近40名学生来到当地一家滑雪场，开始滑雪技能培训。随着冰雪进校园工作的不断推进，整个滑雪季期间到这里进行滑雪技能培训的孩子预计将会超过3000人。 穿上滑板的那一刻，我其实是挺激动的，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合肥路小学，一场别开生面的陆地滑雪体验课程正在进行。2年级学生李俊毅： 这堂课特别好玩，特别有趣，而且我刚才还体验了滑雪的感觉。 青岛市崂山区引入社会化专业平台，将冰雪运动课程送进校园。青岛市崂山区教体局体卫一科体育专干张延军： 将300堂冰雪课堂送进校园，聘请了专业的教练教孩子学习这个冰雪运动。我们鼓励家长带领孩子们积极参与到这个冰雪项目当中来，体验这个冰雪项目带来的乐趣。 本台消息，各地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多举措保障民生。陕西省昨天介绍，12月9号到24号24点，陕西省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42例，其中西安市330例，延安市7例，咸阳市5例。昨天12点起，西安市启动了新一轮核酸筛查工作。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西安市全力组织抗疫工作，全市3万多名机关干部下沉，参与到小区管控、核酸检测、环境消杀等工作中。陕西省依据国家确定的生活必需品目录，落实172家重点联系企业，建立生活必需品市场异常情况零报告制度。目前，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总体充足，运行基本平稳。今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陕西省报名总人数近17万人，其中在西安市参加考试的考生约13.5万人。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针对不同类型的受疫情影响考生，以新增考点、就地借考、送考上门等方式，努力实现应考尽考。陕西各考点精心组织，多措并举，做好严考保障和服务工作，筑牢抗疫防线。西安交通大学组织了800多名疫情防控志愿者，为考生提供路线引导、核酸检测引导等服务。西安市交通部门组建了5000辆由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组成的保障队伍，免费为全市封控区的考生提供1对1服务，接送考生往返居住地和考场。随着疫情形势好转，云南省瑞丽市防控政策进一步放宽，目前口岸恢复通关贸易，餐饮单位恢复堂食，珠宝行业复工复产，意味着瑞丽市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12月24号7点到12月25号12点，广西东兴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已派出工作组到广西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24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4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3例，本土病例87例，陕西78例，广西5例，云南4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其中境外输入20例，本土4例，均在广西。截至12月24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881例。截至12月24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4587万7000剂次。 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各地采取多种措施防寒保暖，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总台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12月24号到26号，吉林省平均气温为-20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要偏低近5度，大部分地方可能会达到或接近-25摄氏度以下，达到入冬以来的新低。针对此次寒潮降温天气，长春热力集团启动了长春城区内8处调风锅炉房，20多台调风锅炉满负荷，最大程度的为热网补充热量。湖南迎来入冬以来首场大范围降雪过程。湖南省25号启动了低温雨雪冰冻灾害4级应急响应，湘西州面向农村特殊困难群众安排专项资金350万元，首批向10169户免费发放安全节能的碳晶取暖器。江苏多地降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在宿迁市泗洪县界吉镇非洲菊生产基地，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当地花农调控栽培花卉的塑料大棚温度，保护鲜花免遭冻害。当地农技中心主任吕正梅： 在花卉基地，我们叫它增压啊棚，同时放置一些火炉，增压棚内温度，保证花卉能够正常生长。 受寒潮影响，江西出现断崖式降温，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萍乡市上利县一天之内接到不少用户水表冻裂、水管结冰的报修电话，当地供水部门立即成立抢修小组，确保及时应急抢修。上利县供水公司副总经理姚刚： 每隔2个小时对水厂的工艺设施设备进行巡检和维护，确保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财政部近日安排下达8.1亿元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其中5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辽宁等11省区做好强降雪灾后农作物、畜牧业救灾等工作，3.1亿元用于支持福建、广东等10省区建设临时救灾所需抗旱水源、开展调水、运水等工作。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我国海事部门安全保障国内航行船舶进出港2548万艘次，国际航行船舶进出口岸37.43万艘次，水上货物运输206.97亿吨，水上客运4.26亿人次。今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应用于我国最深海底隧道深江铁路珠江口隧道的大湾区号盾构机昨天顺利始发，正式开启挑战水下115米穿越珠江入海口的施工。深江铁路途经深圳、广州、东莞、中山、江门5个地市，需跨过珠江入海口，地质十分复杂，设计方案最终由公铁两用大桥改为隧道下穿。 我国首个100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项目三峡阳江沙扒海上风电场昨天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项目共安装269台海上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70万千瓦，每年可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约47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 本月28号到31号，冬季2项国际训练周将在张家口赛区举行，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的最后一项测试活动。训练周期间将对赛道、靶场、打蜡房等相关设施展开测试，场馆运行团队的体育、电力、技术、医疗、志愿者等17个领域将参与测试，目前各领域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举办2021年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向社会推出全国各地32名优秀少年的感人事迹，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决心和行动。 第16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昨晚在长春闭幕，电影《长津湖》获得金鹿奖最佳影片、最佳剪辑2项大奖，电影《跨过鸭绿江》获得金鹿奖最佳音乐奖，电影《你好，李焕英》获得金鹿奖最佳处女作奖。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连日来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在欧美国家快速传播，多国单日新增病例连创新高。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209万1340例，死亡81万646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7万7268例，新增死亡病例188例。随着奥密克戎变异株在美国蔓延，目前美国的新冠肺炎感染率已经超过了夏季德尔塔毒株感染高峰时期。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数据，截至24号，超过6.9万名美国人因新冠肺炎住院。与前一周相比，过去一周有12个州的新冠肺炎住院人数至少增加了10%。卫生专家警告，奥密克戎变异株可能会使美国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的病例激增，对机组人员和运营人员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一些航班不得不被取消。截至25号，假日期间，美国约有1700个境内外航班被取消。对于美国政府早前宣布向美国医院和家庭提供5亿个新冠检测盒的措施，专家批评相关防疫措施太少、太迟，无法遏制确诊病例数的激增。据法国公共卫生署统计，截至25号14点，法国单日新增新冬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04611例，自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首次超过10万例。目前，法国共有新冬肺炎在院治疗患者16162人，其中重症患者3282人，两项数据都在缓慢上升。意大利卫生部统计显示，25号，意大利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4762例，连续第三天创下疫情爆发以来日增病例数最高纪录。过去24小时，意大利共完成约97万次新冠病毒检测，阳性检出率为5.65%。英国疫情也持续恶化，官方数据显示，伦敦是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截至本月19号，伦敦大约每20人中有1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根据英国统计局数据模型，接下来伦敦的感染人数将进一步攀升，预计到26号会增至大约每10人中有1人感染。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苏沃洛夫大元帅号战略核潜艇25号在北德文斯克造船厂举行下水仪式。苏沃洛夫大元帅号为俄罗斯955A型战略核潜艇，这也是俄罗斯第6艘北风之神系列核潜艇，可以携带16枚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未来将会在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服役。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没有打算将浓缩铀的丰度提升到60%以上。伊斯拉米表示，伊朗核项目的目的是满足本国的工业生产和消费者对于特殊产品的需要。伊朗所有的核活动都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规定。 日本农林水产省25号宣布，宫城县一家养猪场出现猪瘟疫情，防疫人员已开始对该疫点的猪进行扑杀，与这家养猪场有关联的其他多个养猪场的约900头猪也将被扑杀。这是近半个月内宫城县第二次出现猪瘟疫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郑兰、忠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伴着满怀期待的诚挚声音，奔向3亿人上冰雪的梦想荣光。聚焦场馆建设、城市保障，领略冬奥文化，激情赛事。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端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跟随我们的探访，走进冰雪的世界。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